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熊学校。这里是小熊学校，哦，这儿所有的学生都是小熊。让我来数一数，小熊学校一共有1、2、3、4、5、6、7、8、9、10、11、12，哦，12只小熊。他们每个人都提着书包，穿着蓝色的校服。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在12只小熊里，第一大的哥哥叫迪吉，第二大的哥哥叫乌里，剩下的小熊嘛，他们的名字实在太多了，下一次小群姐姐再介绍给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前面的11只小熊都是男孩，12只小熊里只有最后的一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杰奇虽然最小，但是她最淘气，而且最不听话，而且她还想要当妈妈。哦，瞧，杰奇拿着钓鱼竿，把他的小娃娃甩到了第11位哥哥的书包里。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这可不是电话铃，而是上课铃响了。小熊学校开始上课了，第一节是阅读课。大家都坐好了。哦，杰奇，干嘛把书顶在头顶上？好了好了，专心上课。今天讲什么呢？讲个故事怎么样？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第二节课是图画课。院子里铺上了一张好大的图画纸。大家都戴着绿色的贝雷帽，看起来真像一位画家。那在画什么呢？有人画苹果，有人画脚印儿，有人画蜜蜂窝。哦，杰奇，你在干什么？他和他的小娃娃拿着绿色的油漆到处刷。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第三节是体育课，大家穿着一样的运动服在爬杆。爬到一棵大树上荡秋千。小心小心，不要掉下来呀。哦，杰奇，你为什么坐在梯子上不向上爬呢？到了中午，大家一起来午餐。土豆泥豌豆汤做好了，牛奶也热好了。咕叽咕叽咕叽，准备吃吧。哦，杰奇带着他的小娃娃钻到桌子底下，偷偷抱起一罐蜂蜜，咕咚咕咚咕咚，好甜呐。吃完饭，大家一起打扫卫生，头顶上扎上三角头巾，系上围裙，一个屁股挨着一个屁股，嘿呦嘿呦嘿呦，把地板擦干净。可是就在11个哥哥都在努力干活的时候，小熊杰奇在水缸里扑腾扑腾，把水弄得到处都是。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下课铃响了，小熊学校的一天结束了。到了夜晚，森林里的猫头鹰一叫，呜呜呜呜。白天那么活泼的小熊们，还是想妈妈了。 本来大家都爬到了一张大床上，准备安静地睡觉了。可谁知道，一想妈妈，第一爱哭的小熊彼得，哇的一声先哭了起来。 妈妈，妈妈， 这可不得了了，其他的小熊有的也流出了眼泪。杰奇妈妈只好来哄他，打开一本图画书，讲个故事吧。 啊，别哭，别哭啊！ 哎呀，糟糕糟糕，第二爱哭的艾伯特也跟着哇的哭了起来。 妈妈， 杰奇只好又来哄他，扯出小旗子唱首歌。 哎，别哭别哭，一闪一闪亮晶晶。 谁知道歌还没唱完，第三爱哭的安东也哇的哭了起来。 想妈妈了。 哎呦，杰奇只好又来哄他。 瞧瞧瞧，表演个杂技，把苹果顶在头顶上。 最后大家全都爬出被窝，哇哇哇齐声哭了起来。 妈妈， 妈妈， 哎，不得了不得了，这下可把杰奇忙坏了。他又是表演杂技，又是讲故事，又是扮大象，又是给大家玩顶球。哦，好多了好多了，多亏了杰奇，爱哭的小熊们都不哭了。他们排排队去刷牙，刷完牙准备上床睡觉吧。可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杰奇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哎呀，到底还是最小的一只呀。不过哭累了以后，还是躺到床上睡觉吧。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小熊学校一共有，还记得几只吗？啊，小群姐姐再告诉你最后一遍，可要记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有十二只小熊，小熊们过得很开心。下一个小熊学校的故事，杰奇的梦想。还记得小熊学校一共有几只小熊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对了，在小熊学校里，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十二只小熊里，前面的十一只都是男孩，只有第十二只，也就是最后一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哥哥们问杰奇： 嘿，杰奇，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杰奇想起长大以后的事情来。 我长大了，我要长得高高高高的，比哥哥们都高，检查身体的时候我第一高。 现在嘛，恐怕穿个长筒靴子也不够高呀。 还有，我要跑得快快快快的，比哥哥们都快，开运动会的时候我第一名。 穿上滑冰鞋，别人都跑你来滑，这样才有可能得第一。 怎么样，厉害吧？ 哥哥问。 杰奇，这些都好， 可是长大了，你是不是应该工作呀？ 被迪吉哥哥这么一说，杰奇又闷头想了起来。 要工作呀，这个嘛，哦，对了，我长大了，我要开一家点心店，店里摆满好吃的点心。 面包、糖果、巧克力，还有各种好喝的甜饮料，就叫做杰奇的点心店。 还有一家用点心做的甜甜的点心店，房子都是点心做的，要是肚子饿了，啊呜啊呜啊呜，想吃哪里吃哪里，可以把墙吃掉，房顶也吃掉，哇，太幸福了。 哥哥说， 哦，杰奇，你是店主，总不能把自己的店给吃掉呀。 被乌力哥哥这么一说，杰奇又开始七想八想了。 对了，我长大了，我要当一名魔女，骑着扫帚飞到天上去，嗖，只要一施魔法，想变什么就变什么，看，就像这样，啾，变出一头牛，啾，哇，变出一桌子好吃的东西，好棒吧。 安东哥哥说， 杰奇，魔法要用在更好的事情上才可以哦。 被他这么一说，杰奇又开始七想八想了。 那么这一回，等我长大了，我要骑在大象的背上，走在原始森林里，我要做一名公主，住在大城堡里，我要坐着热气球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要做一个海盗，去寻找宝藏。哎，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好苦恼呀。 对了，我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我要是长大了，我要做我最喜欢的大卫的新娘，我要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哦，杰奇想到了一个美丽的婚礼，所有的哥哥都来当伴娘，不，应该是伴郎。他们会有个漂亮的婚礼蛋糕，他最喜欢的大卫穿上漂亮的西装，杰奇穿着长长的裙子。 嘿嘿，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你们不要笑话我。那么，哥哥，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呢？ 杰奇问哥哥们。哥哥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然后罗伊哥哥回答说， 就像现在这样，大家快活地生活在一起，该有多好呀。 什么？这么简单？这就是哥哥的梦想吗？好奇怪呀。 杰奇吃惊地说，不过后来嘛，就像往常一样，到了睡觉的时间，杰奇和哥哥们又亲热地拉着手，爬上了那张好长好长好长，能够睡12只小熊的大床。杰奇闭上眼睛，想象着刚才罗伊哥哥说的情景，要是长大了就像现在这样，大家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每天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哇，太神奇了，杰奇的心顿时就暖和起来了。 哥哥们的梦想其实也不坏嘛。 听听听听，掏耳朵， 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这个学期结束了，呱呱考试完回家，把考卷交给了妈妈。妈妈指着考卷对呱呱说，我怎么觉得你这100分的最后一个零好像是后添上去的呢？呱呱这个时候非常利索的马上接着妈妈的话茬说， 您看错了，这后面的2个零都是后添上去的。 寒假里呱呱还有很多的功课没有做完，他就跑出去玩了。妈妈在他们院的门口找到了呱呱，见他正在看蚂蚁搬运食物，妈妈就适时地教导呱呱说，你看你观察蚂蚁观察了半天，你从中能看到什么道理呀？你可以看到蚂蚁是多勤劳啊，他们一天到晚都做自己的事儿，从不浪费时间，懂了没有？没想到呱呱一边仔细地观察蚂蚁，一边对妈妈说， 不过妈妈，我每次到郊外游玩总是遇到他们，原来他们也经常出去旅游啊。 昨天5岁的呱呱哭着找他的妈妈，因为他妹妹扯他头发了。他妈妈就对他说，哎呀，你别生气别伤心，你妹妹不知道拽你的头发会疼啊。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了哭声，这次是呱呱的妹妹的哭声。这个时候只见呱呱蹦蹦跳跳非常满意的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他对妈妈说了一句， 妈妈妈妈，我想现在他知道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沈阳市智慧树幼儿园大班的杜佳轩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爸爸的相册》。 我叫杜佳轩宇，爸爸的相册，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也有淘气好玩的时候，你看他骑在小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把小枪提在腰后，那身体真像个将军啊！我真信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的相册，远远把他陪伴。我更希望爸爸还我一个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一下窗外的春天，然后拍几张彩色的照片，放进童年的相册里。等我长大了，也永远让童年陪在我身边。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爸爸的相册。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这些照片真逗，